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又翻到嚟哲学有启倾，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喂，唔知道大家咧今晚睇我哋呢个节目咧，有冇谂过？其实你点解会睇我哋呢个节目咧？你系咪自己拣嚟睇我哋呢个节目咧？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可能系冇得拣嘅咧？喺哲学上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我哋叫做自由意志嘅问题，就系我哋平时似乎都觉得我哋做好多嘢都系我哋自己拣嘅。我哋今日晏昼食咩啦？我哋想做咩职业啦？读书嘅时候读咩学科啦？呢啲似乎都系我哋自己拣嘅一个决定嚟嘅。但个问题系，原来似乎有好多哲学上嘅理由显示到我哋有机会其实冇得拣嘅。你以为你系你人生嘅主人，你系你人生嘅老板咩？其实未必噶。我哋会觉得有得拣先至系老板，但究竟你系咪老板呢？系啦，我哋今日咧就请咗几个嘉宾嚟咧，就即系唔系嘉宾，其实主持啦，一齐嚟倾下呢个问题嘅。咁咧，我不得不讲咧，我哋今季咧，即系就有计倾咧，即系我哋想，即系之前收到好多意见啦，就话喂，你全部都系清一色全男班，好似唔系好得，又或者即系一方面咧就觉得一扎男仔喺度倾偈，好似即系 dry 啲啦。但系第二方面就系、是，似乎好多观点咧有机会有唔同嘅性别、唔同睇法嘅。所以我哋都今年特登咧，除咗之前同大家见过嘅阿凤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强势加盟嘅吓、啊，我哋即系女主持系啦，女主持唔系女主角 ，man 姐阿 man 系啦。咁咧好欢迎佢哋今日嚟到啦，咁我哋一齐倾一倾。咁咧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嘅 partner。系啦，比專家更專家嘅的神啦、啊。跟住咧，第三個就係咧，我哋號稱哲學有計傾啊，冷面笑將，我哋叫 Alex 黎家樂，係啦，好歡迎啊！我哋一齊傾下呢個問題，即係大家可以傾下。我哋一般嚟講覺得我哋嘅決定係自由噶嘛，似乎係嘛？即係因為我哋日常生活嘅直覺嚟噶嘛，即係一般嘢我哋揀嘅。但係點解有時候會覺得即係或者哲學上冇啲理由係，咦？似乎未必喎，咁樣即係使得佢變成一個哲學問題咧。 我諗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會覺得，譬如話我哋每一個行為，我哋叫做或者一件事，我哋做每一件事先算啦。我哋會覺得其實，尤其是喺現代世界觀，我哋覺得之前係會有一啲事件去決定我哋之所以做呢一件事件嘅。嗱，譬如話我哋點解地球係？圍繞住太陽去轉咁樣先算啦。呢、這個雖然唔係人啦，但係星體上面我哋譬如話係一啲力學原理或者天文學原理嘅，譬如話關於地心吸力啊、萬有引力啊、萬有引力咧，其實唔關地心吸力事啦。 地心吸力係萬有引力嘅一種嚟嘅， 其中一種 嘅一個表現。 咁好啦，咁套翻喺咁我哋人係自然嘅一部分啦。如果喺我哋科學嘅世界觀，更加我哋係唔會話係人係自然之外嘅一啲嘢啦。咁如果係咁講嘅時候，似乎譬如話啊，我做每一個行為，如果用翻現代科學嘅世界觀睇嘅話，我哋之前都會有一啲事決定佢係咁樣嘅。 嗯。 而呢個決定嘅關係係係必然嘅，係唔可以話譬如話係自然好 randomly 咁樣，好隨機地咁。 我估係咪可以咁樣講咧？即係譬如打台波咁啊，即係佢成日用嘅例子，一個波撞一個波咁啊。我哋如果見到個波喐咧。即係如果無啦啦見到個波喐啊，你會好驚噶嘛？即係又撞鬼啊嘛！但係我哋事實上唔會嘅，即係我哋無啦啦翻到去見到個波喐緊咧，我哋一定會問嘅就係點解咧？即係我哋硬係覺得之前有一啲原因，有啲因咧，使得個波喐係作為個果嘅。我哋唔會覺得有個果無啦啦出現，即係呢個係我哋所謂現代嘅世界觀啦。即係就係覺得啲嘢，即係如果以前唔係嘅，或者可能古代啲覺得萬物有靈嘅咁樣，個波者有意志，自己想走咁得咯。咁但係而家唔係，我哋會覺得一樣嘢喐咧。似乎有個印，我哋揾翻出嚟，所以先要做科學研究。而頭先 Alex 再講話決定個意思就係、是，如果每一件事都有佢嘅因，每一件事都有佢嘅因，而我哋同一時候知道，我哋同一時候相信嘅，逢係有 A 呢一種事咧，就會有 B 呢種因嘅，即係嘛？即係如果個波係咁樣碌撞埋佢嘅話咧，另外一個波就會喐噶啦。你唔會有機會今次個波一樣咁喐，所有其他嘅條件一模一樣，而後面個波唔喐嘅，因為逢係有 A 就有 B。有 A 就有 B， 呢個係我哋慢慢現代人會相信一個世界觀嚟嘅，就係我哋相信每一件事一定去因，而且因同果嘅關係咧係梗嘅，即係所以就係頭先 Alex 嗰個決定啦，有啲嘢決定咗，就係前面一個決定後面一個。 而如果用呢種方式理解人類行為咧，就會有一個好有趣嘅結論啦，就係、是、如果我哋所做嘅所有嘢都係由前面一個因去導致，任何我哋所有行為都係必然會發生嘅。而我哋平日我咧，我哋做嘅行為有所謂自由同唔自由嘅分別啦。自由嘅嘢就係唔被任何嘢決定啊嘛。而唔自由嘅就係又俾某啲嘢決定。如果我哋所有行為都可以用你頭先嘅講法去解釋嘅話，咁人類就好似冇得講自由啦。似乎所有行為都係唔自由嘅。 即係因為我諗下，即係未講到人之前都有諗噶，就係譬如宇宙大爆炸嗰刻開始啦。咁宇宙大爆炸就係 A 啦 ，A 呢個因一定會引致 B 呢個果 ，B 呢個作為因咧，呢、這個果又作為因啦，又引致 C， 因為緊噶嘛 ，A 會有 B，B 會有 C，、所以咧即係甚至係啦，譬如琴早兩個月山竹打風咁啊，即係個颱風嚟，那個颱風其實宇宙大爆炸嗰刻咧已經決定咗你可以話，因為由一個因引致一個果，一個因又引致一個果，一個因又引致一個果，最後咧幾千即係唔知幾多億年後咧，嗰樣嘢其實之前已經決定咗，而呢個應用喺其他事物當然一樣啦。但係頭先的神講嘅就係似乎可以應用翻喺人上邊。 嗯， 啊，就是我一早就決定咗咯。 特別是而家即係有認知科學呢樣嘢啦，咁我哋越嚟越清楚咧，人咧腦啊，或者同身體各部分嘅神經連接嗰啲，咁我哋會開始覺得其實我哋每一個行動，甚至可能一個諗法，都可能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可能每個腦係負責邊一 part 嘅 活動 啦，負責咩決定啊，負責你嘅性格，咁我哋漸漸好似會覺得，其實我哋會唔會我哋所有嘅決定，我哋嘅行為其實都可以用翻我哋腦嘅活動去做一個解釋咧？ 即係有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實驗噶嘛，即係有譬如個實驗係咁嘅，就係、是，嗱，你我俾你做個決定啊，有個掣，你個決定撳或者唔撳嘅，係啦，但係咧，即係如果跟住佢就即係個 suppose 就係咁，即係唔係有一個決定你要做嘅，但係你一做咧，你一知道自己想做咧，你又撳下個掣。哇！等我哋知道你知道自己想做，跟住咧，但系咧，后屘老成嘅科学家几十年前已经做到噶咯，就系佢发现到咧，你做咗决定之前咧，会有某啲息炉咧喺个脑里边，佢 detect 嗰个息炉咧，仲快过你啊！即系你未揿嗰个掣，即系你自己都未知自己会做决定。其实嗰啲科学家已经知道咗你系已经做某个决定咯，系可以透过你之前嗰个脑嘅某啲反应，知道你之后系会揿嗰个掣。所以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个系显手冇自由意志，因为就好似即系之前有啲嘢已经决定咗你会揿掣或者唔揿掣。有一個唔係你揀嘅，係佢之前有啲嘢決定咗。 又補充一少少就係點解我哋話睇個腦跟住可以決定到呢個係可以係睇到係冇自由，因為其實我哋現代科學睇到就係腦不外乎係一啲物理物質嚟嘅，咁構成一啲化學成分啦。咁即係話其實都係一啲我哋可以用科學去驗證去睇到嘅一啲甚至如果我哋科學夠進步，可以預測到嘅一啲事物嚟嘅。咁如果咁講嘅時候，其實我哋不外乎就跳唔出一個世界觀，就係、是、其實。你話啊，我每個行為都係自由意志去做嘅，其實唔係嘅，都只不過係腦入面去決定。但係啲腦嘅物質咧，都係一啲物理一部分嚟嘅，都係有所謂嘅前因所導致。 即係仲有啲再之前啲嘢咧，已經決定咗個腦會咁樣有個反應㗎啦。 咁如果按咁嘅講法嘅話，假如我哋知道某一個時刻呢個世界所有嘅配置、所有嘅設定啊，然後再加埋我哋知道所有物理學嘅法則，當然而家未有啦，即係我知道曬， 未知道啦。 咁咪話我哋就可以推導到任何一個時點所有嘢嘅發生嘅情況㗎喇喎。 係啊，好威㗎，所以即係可以真係全視線啊，你個眼鏡真係又乜都俾你知道曬，知道曬呢一個 moment 嘅所有嘢之後呢 suppose 按照嗰啲物理法則再研究呢，你就知道之後每一個人會做啲咩決定。所以喺呢個角度就返返我哋個主題啦，就係、是、有一揀曬老闆㗎嘛，但似乎你冇得揀。因為之前好多前因呢已經決定曬究竟你會或者唔會做某個決定或者某個行為。所以其實你冇得唔咁樣做，係之前嗰啲因已經決定咗，好下一個因就決定下一個因，最後決定個腦嘅某一個分泌、某一個息路、某一個反應，而嗰反應最終會令到你有個決定。咁最終咧，你係冇得揀，但你以為自己有，所以自由意志咧，即係自己自由意志，即係自己為自己做決定咧，喺呢個意義係一個錯覺，就係 feel 錯咗，其實冇啊，一早俾你決定曬。 可能有啲觀眾會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世界所有嘢並唔係全部都係被決定嘅。就係、是、譬如有啲現象，可能有人會提出，就係譬如量子力学入面可能有啲學說，就係話入某一啲嘅現象或者某啲事件係 probabilistic 嘅，即係只係 純粹隨機嘅。 係啊，純粹隨機嘅。咁就係話呢個成個圖像係有漏洞咯。咁但係會唔會話到俾我哋聽，我哋世界並唔係命定嘅咧？ 即係如果呢個問題就兩個問題嚟喎。第一個問題就係問。究竟個世界咧係咪一開始已經決定咗？譬如宇宙大炮走黑啦，已經決定咗呢一刻所有會發生嘅事。咁可能如果舊嗰世界觀咧，就係有因有果，有果又有因，有因有果，就可能決定曬嘅。但係咧，有啲新嘅世界觀就係、是，譬如頭先鄧之友嗰啲啦，就覺得似乎啱嘅理論，就世界最終咧其實咧係純粹隨機，係純 random 嘅。但嗰個問題就係、是，哦，咁於是咪唔係被決定咯？嚇、啊，即係有啲嘢未知，即佢最多係有講機會率嘅啫嘛，但係講唔到每一個個別嘅具體嘅。particular 嘅粒子，佢會點樣樣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算俾呢個世界唔係決定，即係唔係被決定曬都好啦，但有個問題係未解決嘅，就係、是、我哋都係唔係自由，因為你有冇某個行為，或者有冇決定咧，喺呢個角度下都係變咗係純 random 咯，齋隨機嘅。 咁啊變咗係你最終都係唔係你去做決定。咁於是咧，就算個世界係決定定唔決定都好啦，你都係冇自由啊！你嘅決定都唔係你做咯。如果你呢最不安係呢個位啊嘛，點解會不安咧？我哋 係咯，點解我哋會不安呢？就係因為如果每一樣嘢咧，其實你係冇辦法自己決定嘅。咁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好多哲學家都會討論嘅，譬如。佢會講，譬如你喺一個法庭上面啦，有一個殺人無數啦，做咗好多錯事嘅人，咁但係佢同你講，其實我係因為父母虐待我，我被性虐待，我俾人打，冇飯食，所以累累積積喺一個即係社會學上嘅 level 已經令到我造成我咁樣嘅情況下，咁你都會覺得可能佢唔係真係咁罪孽深重噶嘛。 我覺得淨覺得好慘添啊！即係有幾單犯案就係咁嘅話，即係俾人逼到埋牆角，有甚至另一個法律上嘅根據都係有，即係睇法律系統啊。但係好多法律嘅系統都有類似嘅，就係如果你純粹真係啊，真係純粹夢遊啊，你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跟住犯咗法嘅咧，即係最多係困住你嘅啫，即係最多即係都好慘。但係佢唔會判你有罪，好多法律系統，因為佢會覺得咧，呢個唔係你可以自己揀。嘅決定嚟嘅，係你自己身體有某啲，即係類似係你打你嘅膝頭哥，你膝頭哥睇一下，呢、這個你唔到你揀噶嘛，你被逼噶嘛，你冇辦法噶嘛，不隨而機嚟噶嘛。喺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咧，咁我哋就會話佢似乎唔需要負嗰個道德甚至法律嘅責任。所以有冇自由咧，係同道德或者法律嘅責任就會好相關咯。 而甚至乎我哋唔單止係喺法律上邊嘅呢啲咁嘅情況，有時譬如話甚至每一個行為，譬如話我喺地鐵嗰度俾人踩咗只腳一下，咁如果佢都話啊，其實我係冇自由嘅，跟住。最後尾可能都係追溯翻其他嘅外在因素，譬如話 係 宇宙大爆炸嘅， 搞到我炒你只腳。 咁點咧？咁係咪我哋幾乎每一個行為都唔需要負上所謂道德嘅責任咧？ 以後唔准怪人咯，唔好鬧人哋，係人哋都唔需要道歉，我都唔需要道歉，因為我都係之前啲嘢決定咗炒你只腳嘅啫。係啊，咁就會出現呢個好吊鬼嘅後果咯。係啦，咁我哋講到呢度就係即係所以顯示咗就係、是、其實咧自由意志好重要。我哋講緊自由意志有幾重要。就係、是、如果冇自由意志咧，有好多道德或法律嘅責任咧，我哋講唔到。咁但係自由意志似乎唔止咁簡單，仲有其他重要性。或者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同大家討論自由有幾重要嘅問題。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自由有偈傾。唔知道翻到嚟第二節，你哋有冇轉台咧？梗係冇啦，如果唔係你聽唔到我講呢句嘢啦。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你冇轉台都可能唔係你揀嘅咧？係啦，咁我哋就翻嚟繼續傾下，其實大家有冇得揀，繼唔繼續睇我哋第二節嘅節目咧？係啦，咁有冇得揀咧？咁頭先我哋傾過咧、就是，就係喂，其實我哋講咁多自由唔自由嘅問題，有咩咁重要啫？即係冇咪冇咯，好多人話。咁頭先就啱啱講到咧、就是，就係如果唔自由咧，可能有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會講唔到咩為之道德責任啊！即係有個人犯咗好多錯，希特拉犯好多錯，你都係佢都可以話。喂，唔关我事噶，系因为之前嗰啲前面嘅因决定咗我会咁样做，又或者一啲随机嘅嘢都系唔系我决定噶，随机使得我决定咗我会咁样做，都系唔关我事。咁甚至头先有个比喻咧，即系监制一个澄清下就系咩为之？我话有时喺某啲法律系统度咧，你梦游咧系唔需要负上法律或者道德责任，就因为似乎呢个唔系我哋自己拣嘅嘢嚟，系啊。咁即系我就话喂，有时都会捉住佢哋咁咩意思？就系。我哋會覺得有時咧，如果你條友太誇張嘅，佢咧係每一次每一晚都夢遊咧，會殺咁啲人咁啦。咁我哋可能會覺得，因為佢控制唔到啊嘛，佢真係純粹唔知喎。醒翻之後就嚇、啊、我又殺兩件啊咁樣。咁咧嘅時候咧，我哋會話，可能我哋會覺得佢冇罪，或者冇道德責任。 但係綁住佢啦。 不過都要綁住佢，因為好危險啊，大佬。所以就有時候有啲話，就似係譬如精神病啊，或者某一啲 case， 我哋有機會係需要一啲特別嘅隔離措施，但就未必會覺得佢係有道德或者法律嘅責任係需要負咯。 即系当佢一啲坏咗嘅机器咁啊， 即系坏个机器坏咗，跟住你都困住佢啦，唔系会危害我哋安全 嘅。系啊，唔好再系咯，唔好再使用咁啊。 系啦，但我哋会担心嘅系，唔仅系一个人系咁，而我哋讲嘅系咧，成个社会咧，全部都系梦游嘅，系啦。咁呢个 case 就系、是，如果所有嘢都系决定咗每一个人所谓嘅选择系都被决定嘅，所以佢冇真正嘅自由去拣嘅话咧，咁事实上就系成个社会所有人都系不停一刻啊，我哋现下声都系梦游紧。所以都要帶到第二個重要嘅位置，就係、是、除咗有自由先講道德責任之外咧，似乎自由本身都係一種價值嚟嘅。 係啊，道德責任雖然係即係同自由息息相關，咁但係自由本身似乎都係我哋想要嘅嘢。 我哋嘅人生，我哋或多或少都會覺得自己有自由去選擇某啲抉擇。當然好多都可能係人哋加諸於我哋身上，我哋決定唔到嘅。但起碼有部分嘅選擇，就算一個都好啊，都係我哋自由地去揀出嚟。如果你話，如果我哋呢個因果決定係真嘅話咧，咁連呢個自由嘅空間都冇嘅話咧，我哋人生就好似可能係就好似去比喻或者睇一套戲咁啦。所有嘢所有發生喺我哋嘅事件啦，我哋以為自己真係靠自由做出行動啦，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喺我哋發生嘅嘢嘅啫喎， 即係發生喺我哋身上嘅嘢啦。但你冇得揀發生啲乜嘢喺我哋身上。 而呢種係嗰種好絕望嘅感覺嘅喎，你哋唔覺得咩？即係你嘅人生其實唔係你嘅，其實唔係 up to you。即係你冇抉擇，佢冇任何，你冇任何抉擇嘅權利。咁呢種係一種係好大嘅問題。 即係最慘嘅話係咧，你要出世喎，而出世你冇得揀啦。呢、這個就無論有冇自由意志，你冇得揀啦。咁但係個方係你出世咗之後咧，啲嘢點樣發生咧？原來其實都係啲前面嘅嘢決定咗你會點樣做，你冇得揀嘅、嗯，你冇得決定嘅。咁於是咧就好似長期睇一套戲咁嘅，而同一時間最慘係咩咧？就係、是、你冇連睇唔睇落去咧，都唔到你揀。即係就算有啲人話你咪自殺咯，咪 quit 咯。但連自殺，就算有一揀都好啦，都唔到你揀。係有啲之前嘅決定，你會唔會識記？會唔會識咗一套戲？所以你繼續睇定唔繼續睇，都唔到你揀。好似俾人綁咗喺度，焗住要繼續睇 pay 俾你睇嘅嗰啲戲咁咯。 而可以講多少少嘅，就除咗個人層面，因為我頭先傾到就係譬如話係我自己個人嘅問題之外咧，可以套落去甚至係社會嘅層面，即係社會係用人由人去構成都好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啲口號，譬如話改變始於抗爭，那個問題係。你抗唔抗爭呢樣嘢，其實可能根本你已經決定咗。就算你話抗爭真係可以改令到社會改變嘅都好，咁可能你依個咁樣嘅決定其實係你之前係應該話你依個咁嘅行為係你之前決定咗嘅。而其實對於成個社會嚟講咧，根本就冇所謂話啊，我哋要去自主自決去改變一啲嘢嘅。 即係爭取民主變咗好搞笑咯。即系唔好话你自己都管理唔到自己啊！你自己都决定唔到自己，你点样可以成个社会喺一齐决定成个社会嘅决定咧？啊，咁我唔知点解我自己谂到一句就系、是，即系有时候你会闹人哋噶嘛？喂，你做咩唔做某一个行为啊？譬如你做咩唔抗争啊？你做咩唔出嚟发声啊？咁样。但系如果用呢个讲法嘅话咧，就即系可以咁讲，唔关我事嘅。即系调转讲啊，即系有时候我哋话人个样唔好咁啦，你话诶、欸，我冇计喎，你闹我阿妈啦咁样。连呢啲都可以嘅，你唔可以话你唔好话我啦，唔抗争。你话我阿妈啦，话我之前嗰啲因啦，因为我决定唔到啊。即系喺呢个角度嚟讲、就系我哋觉得自由系似乎系内在地本身系好有价值，因为佢使得我哋系人之为人，我哋想要嘅。我哋想要我想做一个自由嘅人。如果我即系被逼睇一套戏咧，我唔系一个即系用自由嘅讲法，我唔系一个主体嚟，我只系一个受众咯。我冇权决定，冇权拣，我只系被逼有任何嘢播俾我睇，我就睇，我做唔到决定。所以如果我哋想成为一个真系主体嘅话，似乎我哋会好想要自由，自由就有价值咯。就算唔讲道德都好， 有啲哲学家就会认为主体呢样嘢系真系存在嘅，而唔系一啲好奇怪嘅一啲嘢啦吓。咁佢哋啲有一派嘅哲学家就会认为决定论咧呢度头先我哋讲嘅因果决定论其实系错嘅，佢并唔系完完全全去掌控人生每一个行为嘅，起码有啲行为，人生某一啲行为系由我哋真系由我哋或者系叫主体啦。去決定出嚟嘅，咁但係呢一種講法咧，就都有一啲相應嘅後果啦。 就係要補充一點、就係，即係因為主題，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喺一個好機械或者科學嘅世界觀咧，係完全由物理決定嘅。咁嗰一種主題咧，佢係唔會受一啲物理上嘅前因決定啦。但係咧，佢自己可以作為一個推動者咧，喺對呢個物理世界啦，對你一啲行為，即係你個主題就對你自己嘅行為做一啲。影響啦，即係個主體決定你嘅行為，但係佢又唔會受前面嘅一啲因果法則所影響嘅。 即係如果依個講法咧、就係咁就成功可以救得翻自由啊嘛！即係有啲哲學家，即係頭先的神同埋 Man 嘅講法就係、是，有啲哲學家會覺得其實我哋真係有自由嘅。個原因係在於，因為頭先你講緊有成套因果嘅世界觀，好機械式嘅世界觀，覺得有啲因決定啲果，嗰、那個又再係因再決定下啲果。但係似乎啲哲學家就會好似頭先阿 Man 同的神講，就會覺得人咧係唔同。人咧係真係可以做啲嘢咧，因為我係自由嘅，所以咧我係可以突破頭先嗰啲因果嘅法則，就係冇一啲因咧，我都係自己作為自己嘅因去決定一啲新嘅嘢。咁於是就突破咗個因果鏈啦，你可以話係喺成個因果網裏面突然間有個人出嚟。咁於是就我哋就係主體啦，因為我哋可以突破啲因果法則，成為真係為自己做決定嘅主人。而喺呢個角度嚟講咧，我哋就有自由啦，啊！呢個係應該係一個對於原本嗰種決定論嘅世界觀咧嘅一種回應嚟嘅。 用啲打機嘅講法就好似金手指咁啊，即係你你去玩一個電子遊戲咁。 你驚你咁講某啲電影啊？金手指， 即係你我唔知你講乜嘢喎。即係你去玩一個遊戲，咁其實你係受住佢入遊戲嘅一啲法則去玩嘅咁樣。你無論如何，你都係規定住咁去做嘅。咁我孤物論嗰個遊戲者，即係玩家係點樣都好。但係你如果你係你當你自己遊戲一個角色都好咧，你係受住所有嘅支配嘅。咁譬如話，如果譬如我假設可以插隻金手指，就係破解咗呢個遊戲嘅規則咁樣，可以令到譬如話有啲好奇怪現象出咗嚟嘅。譬如話，甚至係嗰個遊戲嘅主角可以係唔知點解。是可以有一啲奇怪唔受玩家控制嘅行為嘅，跟住就從而唔知點解爆機啊，諸如此類。 好似我細個打超人咁咧，以前即係仲有好多翻版好流行嘅年代咧，可以整部超人博士，跟住可以無限復活啊，可以慢動作，即係你驚你避唔開，你教慢動作你就夠時間避開啦。即係呢啲金手指就係可以錯 cheat 嘅，即係即係好似人就好似喺呢個世界物理世界裏面金手指咁咯，感覺係嘛？ 但個問題係呢點解咧？點解會係咁樣咧？即係呢個金手指係啲咩嚟嘅？因為而家我哋面對住一個問題，就係我哋科學，譬如話物理學咁樣，其實可以解釋到好多嘢。並且我哋生活上面同佢息息相關，即係好簡單。譬如我搭 lift 咁樣，你唔信科學，你唔好搭 lift 咯。即係你撳個掣咁樣，你因為你信科學，你先會覺得你撳個掣，佢會某一個時間之後，佢會開門俾你入去。並且跟住去到目的地，即係你唔會入咗之後跌落去唔知幾多層地獄咁樣，諸如此類。咁但係 好驚喎！我細個睇鬼故話咧，搭 lift 係最邪喎，即係 lift 係最邪。 lift 係提啊，因為 lift 嗰條 lift 槽咧，唔係西邪啊，lift 嘅 lift 槽咧係直通落去地底啊嘛，所以啲人話陰氣最重咧，係啊，即係搭 lift 係會講呢啲嘅。不過你繼續先啦，即係我信，即係有啲人會信嘅，所以但係的確係正常咧都夠膽搭 lift 嘅，就因為相信科學揾出嚟嗰啲因果法則啊，或者嗰啲自然定律，似乎咧係一直都會喺度嘅，我哋係值得相信嘅。 因為個後果就會好嚴重啦。如果你話人係一樣可以姑且叫做突破物理世界嘅規律嘅嘢嘅時候，咁個後果就會話，咁其實我哋會唔會變到我哋唔應該再相信，或者科學已經唔係咁可靠呢？如果單單純粹因為譬如話哲學家係為咗挽救自由意志呢樣嘢而去咁樣去講嘅時候，其實個後果係好嚴重啦，並且係需要更加多強嘅理論去講呢樣嘢。咁會點樣回應呢？即係咩嚟呢啲咁嘅感受？ 同埋你咁諗啦，如果你話我啦個人啦個主體可以喺裏面控制咗我嘅行動，即係突破呢個物理規則嘅話，咁點解我唔可以念力控制呢個世界其他嘢呢？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你講到佢咁特別，點解？咁其實可能佢都可以插入呢個世界其他因果律去改變呢個世界其他嘢。 即係照計，如果人呢可以突破嗰個因果法則咧，嗰、那個突破自然規律嗰個能力咧，照計都有啲自然規律規管佢噶嘛。即係如果唔係，就好似 man 姐咁講咯，就好似人可以念力控制任何嘢咯，係咪你想要點先？似乎又唔係噶嘛。我哋突破到嘅似乎都係有限噶嘛。咁會唔會講到其實都係有一個自然規律喺度規定住有啲咩規矩我哋可以突破？但如果咁講咧，就真係你突破唔到啦。即係其實講到尾，其實都係有啲自然規則係按照規則嚟決定咗。或者限制咗我哋會點樣樣？ 即係啲規則未必係自然嘅，一啲非自然規則咯，係咯。 咁講到最尾就係我哋呢個所謂主體呢個自我，就係冇辦法用一種自然嘅因果規則去理解佢。當我哋理解佢係常常性去理解佢嘅時候咧，就會落入咗一種因果嘅關係入邊。 嗯，所以而家似乎我哋討論就變咗咁咯，就你有兩樣要揀嘅，一係咧就自由，就係有啲自由家覺得唔理我哋好明顯係有自由嘅，所以你揀我哋有自由，就寧願就話哦。所以個世界咧係因果規律係可以突破嘅，可以唔 hold 嘅，可以有時候係會唔一樣，而人就係嗰個突破點。但係同一時間有更加多嘅哲學家調翻轉睇，就覺得唔係咯，其實所以另一句揀嘅就係會唔會 hold 住，其實因果法則咧係唔會變嘅，係梗嘅。反而於是咧自由咧，只不過我哋錯覺嚟嘅啫，唔係真係有嘅。係啦，你想情願係你太想即係 wishful thinking 嘅一文叫你太想要咧。就以為佢有，就好似個我成日有另外一個 friend 又係太想個女仔中意你，就以為個女仔真係中意你，但全部名限都知唔係，即係會唔會其實係我哋嘅一廂情願咧？只係咁而個問題就係呢兩個我哋二擇其一嘅時候，邊一個證據強啲咧？咁好頭先 Alice 講咁多搭 lift 等等，就顯示咗好有機會其實係科學係強啲，揾出嚟嘅自然定律咧，似乎係暫時未有嘢突破到嘅，即好似你之前講個機械人嘅例子咁啫嘛。 係啊係啊，就係譬如話我哋好簡單，譬如話你見到有個機械人隻手無端端喐咗一下， 咁我哋好自然去理解嘅方式就係去揾翻可能佢係出現咗問題啦，譬如話佢可能零件故障咗，或者係漏電諸如此類啦。我哋唔會話啊，因為啊睇到佢有自由意志喎咁樣，我哋好奇怪噶嘛。如果你咁樣講，甚至係覺得嗰人係有問題噶嘛。咁即係話其實我哋根本上邊好自然地或者好好自然地去理解呢個世界，就是用一個科學嘅方法。而如果我哋用另外一啲方法，反而好奇怪，甚至令到我哋嘅生活係變得好唔正常。 甚至我哋可以，所以最終就係、是、似乎我哋更加合理嘅就係有好多證據顯示，我哋應該用同樣嘅世界觀去理解人嘅。好啦，我哋又再嚟到呢個抉擇嘅時候咯。你轉台定唔轉台呢？咁你有冇得揀轉唔轉台呢？下一節翻嚟睇你有冇得揀。欢迎各位再次翻到嚟自由有偈倾啦，亦都欢迎各位再次选择咧唔转台留低啦，亦都欢迎各位再次听下，其实你系咪真系有选择去选择你留低唔转台咧？系啦，咁头先咧，我哋就讲到最后咧，有两样嘢你要拣嘅，即系有个叫做两难啦，就系、是、我哋一系要自由，似乎一系就似乎咧叫做 hold 呢个世界嗰啲因果法则咧，系喺度嘅，系冇例外嘅，即系一定系紧嘅被决定嘅我哋。咁而似乎咧，我哋有更加多嘅證據咧，顯示咗咧，係個因果法則係 hold 咧，似乎更加可信。咁所以 Alex 就啱啱講緊個機械人嘅例子啦。 係，我可以再補充翻少少。頭先嗰個機械人例子就係，譬如話我哋睇到一個機械人隻手無端喐咗下，我哋會覺得係一啲背後一啲原因，並且可以譬如話用科學去解釋嘅，可能佢零件故障啦，或者佢電腦故障啦，諸如此類啦。咁呢個係一個好自然，亦都係好合理嘅解釋方法嚟嘅。如果我哋譬如話訴諸於其他啲古靈精怪嘅神仙，反而係非常之唔合理嘅，我哋會覺得。咁好啦，咁如果係咁講嘅時候，我頭先有討論到喎，人啦其實係亦都係物理一部分啦。而我哋亦都知道，譬如話人嘅 身體嚟㗎嘛，即係邊度係會痛啊？ 好痛啊！ 會根據嗰啲法則移動嘅話，打佢會一樣同 係啦， 同個波一樣咁碌㗎啫嘛。 而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就係話我哋而家行為係由個腦控制嘅，而腦控制不外乎都係一啲化物質，即係一啲物理嘅東西去主宰住去構成嘅。咁我哋去理解人嘅時候，點解我哋唔係咁好似理解機械人咁樣？我咁樣喐一下係因為我腦入面嘅某啲粒子嘅移動，而呢啲粒子移動可以用科學去解釋嘅。而呢啲咁樣， 事實上啲老成啲科學家已經越嚟越揾到嗰啲因啦，就係究竟我哋有咩邊條nerve發邊條神經有冇啲反應，我哋就會喐呢隻手啦。所以就漸漸似乎就揾埋嗰啲因出嚟啦。 係啦，而嗰啲因其實即係嗰啲原因其實亦都唔係我哋控制喎，諗下即係我哋唔會話我出世嗰下跟住我媽決定我個腦係嗰啲粒子係點樣玩法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噶嘛，而係可能係其他嘅物理， 再由前面嗰啲物理法則或者化學反應 一啲我哋暫時可能到而家嘅科學未必可能好清楚，但係我哋有理由相信係真係存在嘅咁樣嘅控制。咁如果咁講嘅時候，我哋似乎應該係咁樣去理解人嘅喎，而好過就係話你一啲主體而破解到一啲因果法則嘅，因為係非常之奇怪，似乎咁通落去。 而事實上，如果有機會人咧係可以突然間突破到啲因果法則啦、自然定律啦，其實咧科學唔使做啊，即係唔知大家諗啊，即係如果有個科學期刊登咗篇文話，我研究咗啦，即係事實上你冇嘢研究啊，因為如果人係可以唔按嗰啲規則而運作嘅話咧，我可以突然間突破到嘅話，咁事實上我冇嘢研究咯，即係我而家要研究就係點解隻手會喐咧？就揾翻腦部神經嘅反應出嚟，又再揾嗰腦部神經反應係點咧？就再 further 揾再之前嘅嗰啲因出嚟啊嘛。如果人係可以突然間冇任何因，自己係手喐嘅，或者自己決定一樣嘢，其實科學就變咗冇嘢可以研究，就係、是、或者起碼對於人呢種生物咧，就冇嘢可以研究，因為佢隨時可以突破噶嘛。但似乎唔係啦，似乎我哋係覺得係可以嘅。我哋見到人有冇啲反應，我哋會諗點解佢會有，去揾個機制出嚟，而且似乎我哋亦越嚟越有成果嘅。 咁似乎我哋咧喺一個兩難入邊喎，一邊咧就係咧你接受呢種科學嘅世界觀啦，所謂任何因必然有果，所有嘅人嘅現象可以用科學嚟解釋， 一種機械式嘅世界觀。 但同一時間，似乎你係抌走咗人嘅自由，甎至係人嘅道德責任。但係另一邊咧，如果你係反對你講法啦，咁你認為人係有自由嘅，亦都有道德責任嘅，但係咁就好似同一時間你又要。即係可能係拋棄咗呢種科學嘅世界觀，可以運用喺人嘅行為上面可能性。咁似乎兩個都係好難揀咯。 但係問題點解我哋一定要二揀一咧 ？Why not both 咧 ？Why not both 呢個？ 因為其實我哋 成日見到啲人答呢個問題，但係你繼續。 因為我哋直覺上會覺得啊，雖然我哋而家呢個物理世界好似乜嘢都 講到有前因咁，但係我哋依然唔覺得我哋係冇自由揀噶嘛，我哋會覺得我哋可以揀入邊間茶餐廳食 A 餐定 B 餐噶嘛。咁我哋可以講一個思想實驗啦，測下大家嘅直覺，睇下大家覺唔覺得喺嗰個情況下，其實我哋冇違反物理法則啊，同時亦都有自由咯。 嗯。 咁嗱，譬如你喺一間房，你係一個宅男， 宅在房， 宅在房嘅，咁、 啊、 咁樣咧，你阿媽其實咧幫你喺外面咧擠咗啲膠水黐實咗你道門，你就出唔到去嘅。 即係佢阿媽都想你宅在家嘅，即係 佢想困住你。 好。 但系咧，你其實一直都唔想出去嘅，你想留喺房睇漫畫、玩電腦，你由頭到尾都冇想過出去嘅。咁當然，如果你想出去咧，你又出唔到去嘅。但系你覺唔覺得你一下你係自由，你自己自愿留喺裡面，你唔係被阻礙咗而被困咗喺裡面噶嘛？ 嗯，即係大家可以思考，即係觀眾一齊諗啊！我哋啊，觀眾一齊諗，就係、是、如果一個咁嘅 case， 有三個 man 咁講，你俾人困咗喺房，甚至可以加強啲嘅，就係佢怎樣掙扎過出唔出房，諗過出唔出房。但最終即係話咗佢肚餓，想出去揾嘢食噶嘛，想食只糯米雞咁咯，因為我而家想食。咁行到去，跟住諗下，唉，都係唔好啦。我都係即係宅男之外，宅男就係就算想食糯米雞，佢都要留翻喺房，甚至開啲漫畫睇下，會有啲漫畫裏面有講糯米雞噶嘛。即係翻留翻喺房唔出去。所以個問題就係問大家啦，有幾多人覺得呢個佢最後冇選擇出房，即係留咗喺即係冇出房留咗喺房度嘅呢個行為係佢決定嘅咧？即係大家覺得咧？你哋覺得咧？你覺得係咪？即系观众一齐谂啊，可以试下吓。即系有好多，我估有好多。一晨，你系觉得？ 其实我觉得唔系好算嘅。 你都唔系好算嘅， 因为佢真系冇，佢冇出去嘅。即系佢如果 嗱呢、啊這个就个问题啦。因为一晨觉得唔好算啦。但系咧，我即系譬如我时教书或者周围问人咧，就有好多人都会举手咧，即系我叫大家举手啦。大部分嘅人咧系觉得佢最后谂完之后留翻房嘅决定咧，系佢自己做嘅决定嚟嘅。 我咁谂，譬如。舉翻啲貼身啲嘅例子，可能會更加容易，因為即係大家都唔係宅男啦，即係大家都跑馬拉松噶嘛。聽講，即係跑馬拉松都係宅，都可以係宅男嘅，但係我哋大家唔係宅男啦。 我成日佢會打馬拉松嘅遊戲嘅機咯，而唔係走去跑馬拉松。 即係譬如話搭飛機咁樣先算，即係搭飛機你係坐喺自己嘅座位嗰度啦，有時可能行去洗手間啦，但係大部分時間你都係坐喺度，甚至乎你係冇辦法可以跳出機外噶嘛，你冇辦法噶嘛。咁但係你喺嗰一刻，你決定你仍然留喺飛機，即係飛機飛緊嘅時候，你係咪冇自由呢？ 即係你唔揀跳出去。 係啦，你唔揀跳出去。 所以你其實揀都揀唔到㗎啦。 你都揀唔到，因為你嘗試跳出去嘅時候，你啲空中服務員會制止你啦， 甚至鎖曬啦，其實有啲鎖曬，你唔係咁易推到嘅。 係啦，咁嘅時候你係咪話啊？我搭飛機我就失去咗自由呢？喺呢個情況，我又覺得好似唔可以咁樣講，即係其實都仍然自由嘅。 嗯。就有好多人覺得頭先 Alex 講呢個 case， 或者甚至之前阿 Man 嗰個就其實一個自由家叫 Lock John Lock 嘅 case， 講個 John Lock 講點樣 lock 住咗道門嗰個 case， 就係想顯示咗有時有啲嘢咧，就算其實我哋其實冇啦，你唔係真係有機會有另外一個選項，因為另外一個選項其實揀唔到啊，你冇機會真係跳出去，個機鎖實曬，又或者個房門鎖實咗，但係只要你係譬如你諗清諗錯啦，就好似搭飛機咁，諗清諗錯，你唔會冇得想跳咧，留翻喺機裏邊，其實。似乎有好多人都覺得，咦？呢個係一個我自己自由所做嘅決定嘅一個選擇嚟。咁顯示咗啲咩呢？就係顯示咗似乎有一個區分係之前一直冇留意我哋嚇。就一方面咧，就係一個行為，我哋有冇第二個可能係嘛？即係我可唔可以做另一個選擇？一時用英文講咧，就係咪 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 就係有冇機會係即係做第二個決定而唔係做呢個咧？即係你做咗 A， 有冇機會係揀 B 咧？其實嗱，呢個可能係冇嘅。譬如搭飛機，你可能冇機會跳出嚟鎖實曬。啲空中服務員會禁實你嘅，係啦。咁但係咧，唔等於你唔冇呢個另一個選項咧，唔等於你冇自由喎。因為咧，我哋有時做兩樣嘢，使得我哋有自由，就係呢樣嘢最終嘅決定咧，係曾經係我嘅意志或者我嘅心思熟慮之後咧做出嚟。即係啲自由家就會覺得，就算係所有喺個因果鏈裏面咧，有好多一層一層咁樣行啦，只要喺裏面其中一下咧，其中一刻咧，係我嘅所謂我嘅意志或者我嘅思考咧，曾經喺裏面出現過，我嘅意志出現過。於是先有我嘅行為咧，嗰、那個行為就是我意志決定噶啦。於是我就已經係自由。雖然你個意志係由前面啲嘢決定嘅，係啦，就好似頭先我搭飛機嘅例子咁咯。雖然你冇得跳出去，但係唔緊要噶，你冇得做另一個選擇。只要你喺成個過程裏面係曾經自己諗過，跟住最終我決定唔跳啦。有呢一個想法，有呢個決定做咗之後，你先唔跳咧， 嗰個行為，佢啲作家就似乎覺得，誒已經係自由咯。於是我哋點解呢兩個 case 都好似我嘅直覺覺得係自由？ 呢度會唔會係用咗兩種自由嘅意義去講咧？因為我哋一開始頭先我哋提到所謂 could have done 啦，劉懷生係可以揀另一個選擇，呢一種係起碼係其中一種對自由嘅理解。而我哋意願上點樣去諗一樣嘢？我哋譬如坐喺飛機度，你的確係有自由想去跳出機嘅，但係呢種自由同我哋話真係可以做出嗰個行為嗰種自由係另一種講法嚟嘅。咁會唔會係唔同哲學家即係佢根據唔同對自由嘅理解，先會有唔同嘅判斷咧？ 即係成個意思係會唔會其實而家佢冇反即係呢個例子啊？原本 suppose 呢個例子咧係反對到最初話決定論引致你冇自由意志呢個結論啊嘛？即係 Dixon 就話會唔會跟呢啲作家 suppose 舉呢啲例子出嚟，使得其實嗰啲 case 裏邊咧，就算呢個世界係決定論嘅啦，係所有嘢被決定都好，只要喺你嘅行為曾經之前係俾你嘅意願或者你嘅思考所引致嘅。即使你個意願都係再由啲 free 大嘢決定都好啦，你都係自由，都係你揀嘅。咁但係 Dixon 個問題就問：喂，會唔會其實呢個係兩個唔同 sense、兩個唔同意思嘅自由咧？一個係講緊有冇機會做另一個選擇，一個係講緊喺你行為之前係咪由曾經喺個因果鏈裏面有一個你嘅意願參與過，使得你有嗰個行為。咁係咪兩個唔同 sense 嘅自由咧？咁樣咩即係點樣睇啊？ 嗱，我就其實同意 Dixon 嘅講法嘅，因為但係咧，我會覺得咧，Locke 想做嘅嘢。其實係話俾我哋聽，我哋日常生活到底我哋講我哋有自由係咩意思咯？因為佢覺得我哋其實平時講我哋有自由去做一啲選擇嘅時候，並唔係想講我哋係一定要 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 而係反而係我哋可以喺 involve 去做 involve 咗喺嗰個做 decision 嗰個位。咁當然啦，迪神講嗰、那個即係我哋喺另外一個層次度睇，其實係合理嘅佢咁樣嘅疑問，因為其實如果因果決定論啦，即係我哋基於因果去決，即係一層一層咁由因去到果，咁我哋梗係想知道係唔係真係可以做第二個選擇啦。咁你如果有兩條因果嘅鏈，咁好自然可能係真係會有兩個選擇，但係我哋唔會覺得咁樣係。即係對於決定論嘅人嚟講，唔覺得咁樣係真係佢係可以有第二個選擇咯。 明白。所以我試下補，即係我試下用咩？即係最初講，即係咩？雖然其實唔認同啦，佢話，不過佢講咗一個可能嘅反對，而我其實認同嗰個就係、是、嗱，迪神話會唔會你係兩種唔同意思嘅自由啫嘛？咁所以你反對唔到啊，因為你用咗兩個唔同概念。但我嘅睇法係 ，Locke 想做嘅其實只不過係想講，我哋平時用自由咧係有某一個用法嘅。我哋揾翻我哋平時點自由點用自由呢個詞語出嚟。因為我哋問人係咪自由呢？人有冇自由去做決定呢？其實係問緊用緊嘅係我哋平時用開自由呢個概念嘛。所以有時候我哋自由呢啲叫做概念分析啊，就係揾翻我哋平時用自由呢個詞語嘅時候咧，去問呢個問題，嗰自由係咩意思？而 Locke 就話你似乎兩個可能嘅意思啊，但其實你用開一個咧，係只係講緊我哋行為係咪俾我哋意願所決定？只要係咧，究竟有冇另外一個 option， 有冇另一個選擇項呢？其實唔係我哋平時用自由咧呢、這個概念嘅時候會關心嘅嘢嚟。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哋問人有冇自由喺呢個 case 上有咯，因為我哋用自由嘅概念其實係講緊有冇意願決定你嗰個行為啊嘛。好啦，去到呢個時候咧，我哋又去做咗個決定嘅就係、是、你有冇意願陪埋我哋走到最後，去到我哋最後一節嘅自由偈傾咧。希望你有，我哋等你。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自由有计倾，亦都欢迎大家选择咗继续讨论，睇我哋喺讨论你哋有冇权选择。系啦，咁咧，头先我哋最后就讲到咧，似乎Dixon有个 challenge 噶嘛，就有喂会唔会其实头先咧 lock 啊嗰啲咁嘅思想实验，只不过系揾咗两个唔同自由嘅意思出嚟，跟住根本佢哋都牛头唔搭马嘴嘅，即系唔系讲同一件事，所以唔可以攞嚟反对之前嗰啲人咧咁。咁我最后个回应就系话唔系，我觉得 lock 系讲紧其实佢揾紧嘅系我哋日常生活啦，所有人一齐用紧自由呢个概念嘅时候咧，其实呢个概念系包啲咩，系讲咩？佢话如果大家都觉得头先即系俾人锁咗喺门度嗰个宅男啦，又或者 Alex 讲话唔可以跳出机嘅嗰个乘客咧，其实全部都系有自由做决定，即系佢自己自由拣嘅决定嚟嘅话咧，咁似乎自由我哋平时用呢个字咧，就显示咗系即系包好少嘅嘢啫，就系唔需要要求咧有另外一个选择。只需要是呢曾经我哋行为呢是我哋意愿在因果链里面决定的呢，咁佢已经算㗎啦。 就唔需要理會嗰一意願其實會唔會做其他嘢決定，於是我哋冇其他個選擇。呢種理論有個名嘅喎。 呢種哲學界通常對呢啲講法有個名嘅，就叫雙容論或者兼容論啦，就係講自由意志同埋所謂因果嘅決定論，其實兩者係可以兼容同時出現，而且係唔會矛盾嘅。而與之對揚咧，就係一種叫非兼容論或者非雙容論嘅講法，就係話自由意志同埋因果決定論係唔可以同時存在，係會有不兼容嘅情況。 咁頭先嗰個 trick 嘅，即係嗰個位咧，就當然係點樣可以兼容到咧？就因為因為決定論即係令到你，即係如果所有嘢都係決定嘅，只不過令到你冇另一個選擇啫嘛。但係唔影響你嗰個被決定嘅因果鏈裏面咧，你曾經你嘅意願係參與咗，係有咗啲嘢決定咗你有某個意願，而個意願又決定咗你有個行為。如果咁嘅話咧，就已經足夠構成自由咧，就似乎唔需要有另一個選擇。所以咧咁講嘅話就兼容咯，就係、是、冇其他選擇冇所謂，因為決定論同埋我哋有自由意志咧，似乎係兼容，所以係會叫兼容論，或者英文叫 compatibilist， 係啦。 咁雖然頭先講到好似解決咗個問題咁啦，但係咧其實我哋 救翻自由意志， 好似救翻我哋好似拯救咗， 變翻我即係翻翻嚟成為一個人啦咁樣。 但係咧，我哋可以想像到咧，喺某啲時候咧，好似我哋嘅意願已經參與咗，但係我哋覺得個人好唔自由喎。譬如如果你食丸仔。 食丸仔即系细个买五毫子粒， 唔系咁，譬如吸毒啦，吸毒咁，咁样咧，你好明显系好，即系你有一个好强烈要去吸毒嘅感觉，但系你同时其实又会觉得，即系你觉得个人唔自由噶嘛？虽然你系不停咁喺度吸毒，而且即系你系觉得好似有意愿要咁做，但系你好似你会觉得你吸毒嘅时候被控制住噶嘛？但系你咁你咪会觉得个人好唔自由咯？咁喺呢个情况下， 想去想呢样嘢啦， 系啊，即系呢啲 case 又变咗系显示咗头先嗰种双容论似乎系有唔足够嘅头先嗰种双容论，因为吸毒系我有个意愿，即系好明显啦，见到意愿又见到啲毒品就好想冲埋去啦吓，即系但系咧呢个意愿系有噶嘛？如果因为呢个意愿而走去冲埋去。又攞啲毒嚟食，即唔係真係食嘅，即係吸啊！其實即懟落口應該唔得嘅，我估，即我唔識吸其實。 我唔知啊， 吸即要懟落鼻咁，好似或者起碼打針，即係好多方法嘅。如果你真係咁咧，吸毒呢個行為似乎都係由你意願去決定噶嘛。咁咪似乎如果我頭先嗰種雙容論，咪就係自由咯，係嘛？即係你有個意願去參與，你有決定咗你嘅行為。如果意願點樣決定係唔重要嘅話，咁我好自由。但似乎我哋一般而言覺得呢種係唔自由喎。我哋会觉得我哋系被嗰个毒瘾所控制噶嘛，即系呢个应该 Alex 都系好类近嘅，即系你认同头先嗰个，唔系唔系经验啊，即系 屈我， 我见你块面比较白咧，谂紧会系即系 炒粉啫， 但系你即系头先嗰个烧都系私人实验啦，就似乎你都认同系，系咪都会认同系显示咗头先嗰种兼容系唔足够咯，去显即系去界定咩为之自由咧？ 其实我认同噶，因为头先啱啱阿 Man 姐讲嗰个例子，就正正反映咗，如果用嗰种方式去理解咩叫做自由嘅话，就会令到好多我哋本身理解应该同唔系自由嘅 case， 反而变咗自由嘛。即系换个说话讲，就系太过弱咯呢一种咁样讲法。咁我哋冇理由接受一种，即系为咗玩个咩叫自由就接受呢一种咁嘅讲法，即系接受一种唔。全面嘅，甚至係錯兩 講。雖然其實我想呢種理論啱嘅，因為以後 即係想吸毒啊？ 唔係，即係因為呢個理論如果啱咧，即係如果頭先種咁嘅比較弱啲嘅自由論啦，兼容論啦，如果係 work 嘅話咧，你有好多可以解釋嘅喎。即係冇辦法，即係唔係調轉講，因為唔得喎，應該因為我原本想講就係啲上癮嘅嘢咧，除咗毒之外咧就好多嘅，係啦。即係變咗打機又係啦，即係強迫症啦，即係 OCD 一定要洗手啦，嗰啲 obsessive compulsive 一定要洗手啊，有好多呢啲啦。咁咧即係我誤會咗，記錯咗。即係所以事實上我都應該唔想去啱嘅，因為如果咁嘅時候咧，我就冇得 defend。即係我以前成日我阿媽話：喂，做乜又打機啊你咁樣？我成日話唔關我事，我上咗癮咁。即係你可以咁解釋啊，即係洗手咁樣話唔關我事咁樣。但如果呢種理論係啱咧，我哋會少咗一個即係回應嘅可能嘅，就係、是。喂，你自由啦，媽咪話你自由喎，你揀嘅咁樣，係你揀狂洗手，你揀狂打機。但事實我哋覺得唔係噶嘛，因為似乎我哋會有直覺覺得，呢啲係有癮嘅嘢咧，就好似頭先我話敲你只腳，你叫佢踢起一樣，係你被決定嘅，唔係自由嘅選擇。 係咯，我哋都難接受，即係我哋喺而家即係文明嘅世界，我哋唔會怪罪一個譬如話精神有問題嘅人。 即係我哋會話誒、你有得揀嘅，即係你有得揀唔抑鬱噶嘛，你自己抑鬱，即係呢個係好難係好難接受，甚至係錯誤嘅諗法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依據頭先嗰種嘅自由理論嘅時候，似乎我哋就要接受一種後果，即係譬如話抑鬱啊，或者上癮啊， 或者某啲上癮或者 compulsory 一定係 obsessive 一定要做嘅嘢時候就會 即係強迫症呢啲係你有得揀嘅，只不過係你唔揀啫咁啊。咁但係我哋覺得呢一種係一種係好唔文明即係嘅諗法嚟嘅。 咁有冇得救咧？呢種理論，因為即係以我所知就係兼容論咧，喺而家嘅成個哲學嘅討論裏面咧，始終都係有好多哲學家係繼續認為啱嘅。咁但係如果係咁，呢啲 case 已經解決唔到，咁兼容論咪唔掂咯？會唔會有得機會係修正，變成一個更強嘅理論咧？係咪係啊？即係或者 Man 姐係咪可以解釋一下？有另外一個哲學家叫法蘭克福，即係翻覆噶 Harry 翻覆一個好出名嘅講法，點樣可以幫到手解釋呢個問題？ 咁咧，翻覆咧就覺得咁我哋係。平時係會有一啲即係慾望啊，或者有一啲意願啦、啊。但係咧，其實我哋喺嗰啲意願上面咧，其實可以有一個第二個層次嘅意願。嗰、那個意願咧就係、對於你嘅第一個層次，譬如你想吸毒嘅意願嘅一個意願嚟嘅。譬如其實你基於其他好多其他原因啦、啊，其實即係譬如你嘅屋企啊，譬如你嘅工作，你係唔想吸毒嘅。咁你會有一個。高啲嘅意願係覺得想吸毒呢個意願係違反緊你嘅意願嘅、 所以解釋清楚先，就係、所謂高啲同低啲咧兩個意願，唔係講佢價值啊或者邊個勁啲嗰啲，係講緊第一層次嘅意願咧，就係、我意欲，譬如呢個世界其他嘢啦，譬如我意欲我想飲水啊嘛，我意願我想我今晚想食雲吞麵咁啦，呢個一個我哋叫做第一個 level 嘅個意願，第一級嘅意願，但係高一級嘅意願嘅意思咧。只不過係講緊佢嘅意願嘅對象咧，唔係一碗雲吞麵，唔係想飲水，而係我想意願自己啲意願得以落實，或者意願者意願咧係唔能夠得以落實，即係佢係以其他意願作為意願嘅對象嘅，明唔明我講咩？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就係高一個級序，所以 Man 就先就係講話有時我哋好明顯係有啲高級啲嘅意願，即係高個級序嘅意願，就係、我哋會想或者唔想我哋第一級嘅願係落實嘅。即係譬如，如果你有時違反咗我哋一啲大嘅 project， 譬如嗰例，即係成日有啦，即係我聽日就考試啦，其實好想做一個好學生嘅，即係雖然其實唔係，即係我好想啦，或者 DSE 考五星星咁樣，咁我就會有個即係但我有個低級啲嘅意願咧，低級最啲嘅意願係好想打機喎，繼續，咁點算咧？我哋就往往會有一個高級最啲意願，就係、其實我唔想我自己低級最啲想打機嘅意願咧係可以落實嘅。咁呢個就係、所以就係人生點解咁艱難啦，個拉扯啦，就因為我又想打機，又唔想打機，就係、我又想打機，又唔想自己想打機。呢、這個唔想自己想咧，就係所謂高級最低嘅意願。咁呢個關自由咩事咧？ 頭先我哋提到嗰個關於上癮嗰個 case 嘛，因為就因為 Locke 嘅講法咧，似乎係 entertain 唔到呢個問題，而 Frankfurt 呢個新嘅定義咧，關於所謂意欲嘅意欲，所謂嘅。我哋某個講法咧叫 second order desire 啦，就似乎可以回應到上癮呢啲 case。上癮嘅情況就係、即使你喺另一個層面上面，你唔想自己繼續吸，但係你主觀上仍然想吸啊嘛，呢、個就係上癮嘅問題啊嘛。而如果利用到 Frankfurt 呢個咁樣嘅理解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理解而家上癮嗰個人咧，其實佢係唔自由嘅，因為佢係冇辦法用即係喺用更高級別去控制自己唔想繼續吸毒。 所以喺 Frankfurt 呢個理論度咧。自唔自由咧個界定就唔同咗啦，就係唔係僅僅咧你做某個行為，嗰行為係咪之前有一啲你嘅意願或者 desire 咧去引致你會有個行為，同一時間要包括多樣嘢，就係、你有冇一個有力嘅 second order 第二級序嘅 desire 嘅意欲。如果咧你譬如有啲人咧雖然都唔想自己吸毒，但係佢一見到毒品咧就控制唔到啦，就即刻衝埋去噶啦。咁嘅話咧，我哋仲係覺得佢唔自由噶嘛？雖然佢有嗰個 second order 即係高一個級序嘅意欲，個原因係因為佢高一級級序嘅意欲咧。是冇辦法控制低級罪嘅意欲，叫自己唔好再想吸毒，係嘛？但係如果幾時會自由就係、如果就算見到啲動物出嚟，我就好想衝過去吸咧。如果有個高級罪啲意欲就係、我唔要吸，我唔想自己想吸，而我真係控制到，令到第一就算有想吸嘅意欲喺第一級罪都好啦，而佢唔會得以落實嘅，落實唔到嘅。咁嘅話咧，我哋就話嗰人似乎係自由啲咯，因為佢可以控制埋自己啲意欲咧，係咪會產生到某啲行為？呢、這個就似乎可以解決咗嗰、那個。上癮嘅問題啦，就是、上嗰啲就變咗係唔自由咯，係嘛？ 而呢套講法就係同我哋頭先提到雙容量嘅其中一套嘅高級啲威力加強版啦嘅講法。咁Henry Frankfurt 咧都認為佢呢套關於對second order design 或者係自由嘅睇法咧，其實係可以回答到我哋一開始關於自由意志嘅問題。根據佢呢個睇法，即使我哋係被命定決定去做某啲嘢，做所有行為都好啦，我哋喺某個層面上，我哋都可以有這種自由。 嗯，個自由嘅位置就係在於，只要有一個 second order design 係決定到嗰啲 first order design 係咪會去產生某個行為，有個咁嘅叫我叫 effective 或者有力嘅 second order design 嘅話咧，咁就似乎已經夠啦，我哋已經係自由啦。就算呢個 second order design 咧，都係俾因果關係咧之前嗰啲啊決定咗都好啦。仍然是自由的決定，係嘛？咁於是咧，呢、這個位咧就顯示咗係兼容論，係救翻嗰個問題得嚟咧，又可以解釋到避免嗰啲吸毒上嗰啲 case。但我唔知道大家覺得 Fanfuck 呢個理論 O 唔 OK？ 即係因為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咧，就覺得成日覺得係好詬異，即係嚇咁啊得嘅。因為照計，如果人哋係不滿嘅話，仲不滿噶嘛？你 Second Order Design 佢都係有啲 further 嘅其他因果決定咗你有冇某個二級嘅高一個級罪嘅意欲噶嘛？咁既然咁嘅時候，唔係我哋都冇自由咩咁樣？即係所以就變咗最終就係佢似乎都係訴諸於我哋日常個直覺，我哋用自由呢個詞語嘅時候，係咪就去到呢個位置就係、是、咁樣？我哋平時用自由就係呢個位置就係啦，唔需要真係冇嘢決定我哋咧，係啦。咁我諗今日講到呢度咧，就顯示咗咧，即、就、係、是、有一啲哲學家就覺得係真係自由係冇嘅，自由只係個假象，你係以為即係決定就係冇嘅。而另一個就覺得唔係，係你其實可以救得翻自由。咁究竟自由定唔自由呢？呢、這個問題當然傾咗咁耐，我哋都未解決到。但希望大家睇完呢集之後咧，可以對自唔自由咧有更深嘅了解。下一集見。Thank you.